歌呢，就相当于写给往日恋人的一封信吧。 安，如果没如果，要多少夜失眠，换一夜安眠。安，如果有如果，要多少次不见，换一次再见。 性格六号赖伟峰，安。性格七号就是非常会唱歌的李佳薇，可以感受到她参加了《我是歌手》之后啊，她的事业上的一些改变，还有她的一些企图心啊，一样的是。 看似洒脱，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。是跟我有点雷同，很多人都这么说，该放就放手。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，还那么适合，都努力过。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，我更疑惑。心缘分是否有用，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。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。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，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。你呀我呀 闭上眼，如果